哮天犬怎么又汪汪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顶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赫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静乔。首先，我们来关注演出方面的消息。今晚国家大剧院2018五月音乐节将拉开帷幕，作为开幕演出的是宫前盛宴小提琴名家荟萃音乐会，吕自清、宁峰、黄蒙拉、陈曦、黄斌、刘潇六位中国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将齐聚。除了各自的独奏之外，下半场六个人将两两配合完成巴赫的双小提琴协奏曲。本周日，著名小提琴家、指挥家法比奥·比昂迪将带领享誉国际的欧洲加兰古乐团登台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演绎一整场维瓦尔第的作品，致敬这位巴洛克作曲巨匠，纪念维瓦尔第诞辰340周年。赖声川导演的经典剧目《暗恋桃花源》明天将在保利剧院迎来新一轮的演出。今晚由导演万芳携手立陶宛女导演拉姆尼·库兹马奈特执导的话剧《新原野》将亮相国家大剧院戏剧场。拉姆尼·库兹马奈特是欧洲几乎所有最负盛名的戏剧节的常客，他用现代的西方视角和别致生动的导演处理手法，为这部有着批评中国传统礼教色彩的作品注入了诗意灵动的浪漫气息。好了，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了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产品开发指引，相关负责人表示，税延养老保险提供终身领取和长期领取方式，并且保险产品可以在不同公司之间进行转换。记者也了解到，目前已经有多家公司税延养老保险产品正在审批，面试指日可待。记者了解到，东城区计划以每一家养老驿站为中心，建立起15分钟救助圈。如果社区居家老人突发紧急情况，15分钟之内就会有养老驿站的应急救护志愿者迅速上门，对老人进行有效的救助和科学处置。目前，第一个15分钟救助圈已经在位于白桥大街上的东花市南里养老驿站率先试运营。近日，位于广安门外的手帕口铁路道口正在封闭施工，预计到下个月，从手帕口北街南北行驶的车辆将可以通过隧道直接穿越铁路。那周边的居民也可以利用铁路道口南侧新建地下通道通行，告别横穿铁路道口的历史。目前，在国贸桥到大望桥路段以及国贸桥区和大望桥区违章停车正在以高限处罚，也就是按照200元扣3分进行处罚。但即便是这样，违停乱停的情况还是时有发生。记者从朝阳区了解到，近期这些区域内还将加装20多处监控探头，对违章停车行为进行实时监控。以上就是本时段资讯的全部内容，由贺林编辑，静乔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每周一款飞车险限时特惠，海量京东礼品卡狂撒，还有免费代驾服务。 没错，都在518中国人保客户节。 详询人保官网、APP、公众号或拨打400-1234567。 下面来关注一下路况。联络线方面的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进城方向，东部的京通快速、建国路、广渠路、姚家园路、朝阳北路，南部的蔡胡营南路、南苑路，西部的莲石东路、莲花池西路、富石路和紫竹院路，以上路段车流集中。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享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备受瞩目的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将会在本周末来举行复赛了，100多名优秀的选手将会再一次的走进赛场，展开声音与智慧的对决。那复赛的晋级名单呢，将会在赛后揭晓，并且在5月份来举行决赛。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一下大赛活动详情。特别感谢北京舒里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乐享生活周三的主题。周三呢，我们来到的是居家生活空间里面卧室这个空间。今天呢，我们要跟好久都没有来到节目当中的一位嘉宾和一位新的嘉宾一起来聊一聊，在卧室这个空间里面，我们跟小宝宝们、跟孩子们可以有什么样的亲密互动。夏天到了，孩子们都，哎呀，我看到提纲我就已经头皮发麻了，小朋友的问题怎么会那么多呢？在卧室这个空间，到夏季这个季节，欢迎一下好久都没有来做客的福威芳香学院的执行副校长橘子老师，欢迎橘子。 大家好，好久不见。 嗯，对，真的是好久了。那橘子老师呢，今天也带来了一位辣妈，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育儿的过程当中，从抓狂啊到现在非常的平静的一个过程。她就是来自我们福威芳香学院的特约讲师，同时也是国际芳香疗法治疗师学会的注册芳疗师，我们的芳疗辣妈于洋，欢迎于洋。 大家好。 嗯，哎，于洋，大家可能没有看到，听声音，你们猜的就是看样子，我觉得于洋也就是一个就刚刚大学毕业的那种感觉。所以你们家的宝宝现在多大？ 1岁7个月。 你已经过了那个抓狂期了吗？ 对，已经过了，大概到8个月的时候就完全没有那种抓狂的感觉了。 就到8个月的时候，你觉得该跟他理顺之间的这个， 对， 就是跟这叫什么的盘顺了小孩。好，那说到夏天，因为刚刚立夏，天气也是慢慢的变得有点燥热了，这个时候宝宝们也会呈现出来一些我们想不到的举动。 状态啊，这反正我是想不太到。昨天我还跟橘子晚上我们也还在微信上讨论呢，说啊，你们小孩还有这些问题可能会突然的爆发出来，在夏天那可能会爆发哪些问题。今天我们依然要站在芳疗师的角度，用精油这样一种非常天然的方式来帮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想要跟我们一起来聊天，也说出你们家宝宝目前都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比较棘手啊，你想通过芳疗师的方法天然的解决它，今天都可以在微博上面找到我们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会看到我们的直播帖了。我写了周三卧室板块那一条。我们先来说说这驱蚊的事儿，好不好？就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到了夏天，哎，真的就是这是逃不开的一个话题。昨天还有一个朋友说，在微博上面给我留言，因为我们在前两年，我们节目开办到第四年了嘛，其实基本上前三年，我觉得每年到了夏天都要跟大家说用精油驱蚊的方法， 是， 但依然还有人记不住，在问我说，哎，你说那个香茅精油是滴几滴来着？给小朋友是滴。滴几滴，然后给成人是滴几滴。今天呢也有人给我留言说精油驱蚊，我是头一次听说。你看前两年就没听我们的节目，没有关系，现在来了也是课留下来好不好，听一下精油驱蚊的妙招。还有人说洋甘菊精油有缓解和驱蚊的作用，不知道对不对，期待老师们的回复。嗯，还有人说我们节目好贴心。对啊，我们就是这么贴心，很顺应节气。说这几天已经开始夜里打蚊子，已经开始在战斗了，对不对？说现在那个蚊子个儿小，而且就是让你休息不好。这确实是，我觉得初夏的蚊子就是这样的，不知道是蚊子还没有长起来还是怎么。 是，其实我从来都听不见蚊子叫，因为睡觉比较好。 不会被咬醒吗？我听不见它叫，但是我会被咬醒。 不会啊。因为 哦，因为你用了精油驱蚊法。好了，这个不卖关子好不好。然后呢他说就是吵的休息不好以后呢，第二天就会非常的疲倦。一般夏天都用电子驱蚊器，现在也有那种液体的啊，蚊香液。他说但是感觉效果也一般，蚊子慢慢也免疫了。我也发现了，我如果持续用某一个品牌的驱蚊液，基本上大概到一个月的时候就还是会有一点点没有效果。就蚊子你知道它这个适者生存的能力啊，真的是太强了。说精油有驱蚊的效果，今天要长知识。好，我们现在来告诉大家这个橘子老师睡得好的秘诀到底是什么。驱蚊啊，用精油驱蚊的方法是什么？ 其实很简单，就是精油里面有一款油是那个香茅精油。其实很多妈妈现在都知道就是香茅精油有那个驱蚊的效果。然后我自己在家给宝宝用的话，可能就是30毫升的酒精里面，然后加10毫升的这个，不是10毫升，10滴的香茅。 吓死橘子老师，说10毫升，你是把蚊子熏死还是把自己熏死？十滴啊， 对，十滴的香茅精油。但是我都会在就是我们睡觉之前的10到15分钟，然后喷在那个房间里面， 就直接喷在空气里。 对对对对对，直接喷这样。它可能就是起到一个，因为它本身就是挥发的比较快，所以在睡前要是10到10分钟左右就好。如果要是说临近睡的话喷的话，就是可能那个味道还是有一点点重。小孩子可能有点不太喜欢 啊。香茅其实我们在市面上面买的很多的那个驱蚊片还有驱蚊手环，大家去妈妈们还有我们成年人其实也都是可以注意到的。我就特别有注意那个香茅精油的味道和那个驱蚊手环，基本上就是香茅的味道。 对对对 啊，所以香茅精油好不好，夏天必备神器， 必备 啊。好，说到这个30毫升的酒精，我们要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酒精的问题。是我们直接去药店里面买家用的酒精就可以了吗？ 对，也可以是那种医用酒精就可以。然后现在市面上也有那种，就是它可能会把成分去掉一些，就是对小朋友就是不太好的那些成分之后，然后它做出来的那种酒精也是在市面上现在可以买到。 脱醛的酒精 啊，对对对， 对它味道没有那么呛， 对对对， 哦，这种也是可以直接去药店里面问一下，是在药店里面就可以买到， 这个应该要上某宝， 对，药店应该是没有， 就是在某宝上面买，我当然也是觉得 OK 的，但是还是微微有时候有点担心，你知道吧？就是那个质量上面的问题，不是说上面都不好，但是呢，就害怕自己的这个评判能力有限。啊，如果说大家去到药店买到那个浓度是75%，对不对？ 75%的，嗯，其实酒精主要是用来稀释精油的，因为精油不溶于水嘛。 嗯， 那个我自己一个小偏方，很多芳疗师也在用。就比如说，如果我今天就是着急要用，但是我又没去药店买酒精，家里爸爸喝的那个白酒。可以用一点， 家里爸爸不喝白酒，戒没法戒。哦，这个也是可以的，那就是还是30毫升的量，滴十滴吗？ 嗯， 这样 30毫升的白酒，这听起来总觉得有点可怕啊。总之了，就是30毫升的这个酒精。哎，给小朋友用的量一定要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跟成年人它是有区别的。 对， 我们成年人基本上滴到20滴。 20滴没问题， 对， 没问题啊。我们还是以30毫升的75%浓度的酒精为例的话，小朋友就滴10滴在这30毫升里面，摇匀了，开始给它喷在卧室里面就可以了。成年人，如果你是喷在自己的卧室里边，那可能要考虑20滴，不然的话，这蚊子 可能 这生命力比你想象的要顽强一点。 对， 因为刚才有人说，他说我发现啊，现在都是去年的蚊子。感觉不会死掉，然后到了夏天，你这不是你把蚊子的这个生命周期想的有点长啊？就你指的，去年的蚊子可能没有那么夸张，但是现在因为这个气候呀不稳定，有的真的可能是春天的蚊子。 对，家里暖气热乎的时候，有时候冬天家里会偶尔冒个一两只蚊子。 对，就是它蚊子也被我们这个气候有点扰乱了，它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出来，所以现在你感觉上面好像觉得一年四季都有可能有，但是还是夏天最多啊。然后还有人说睡觉呀，如果要是被蚊子惊醒了，那真是特别不爽。对呀，你看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人说现在已经开始过上了夜里打蚊子的生活了，真的是夏天如果是这样会很不爽。那我们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因为刚才于洋提到了容易挥发，精油容易挥发，所以在这个提前大概15分钟就喷在小朋友的卧室里面了，它可以这个效果可以保持一夜吗？大概可以保持多久？ 可以保持一夜是可以的，但是平时的时候我可能会在就是说小朋友的那些衣物上面，然后轻轻的点到一两滴的香茅，也是这样的。嗯， 哦，滴在他的 衣物上， 小朋友的衣角上面。 对对对，千万不要直接涂皮肤，那样是不可以的。 对，这个是我们跟芳疗师每一次来节目都会反复跟大家强调的，单方精油不可以 直接接触 皮肤，但是可以滴在，比方说他的领子的后方，他肯定怎么甩也甩不到、咬不到的地方。 对 啊，可以滴一两滴，这样辅助一下。 其实一滴就可以。 啊， 因为你之前喷了嘛，喷了之后然后再滴上一滴的话，这一夜的话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一夜就是7-8个小时应该都能够坚持住。 对对对， 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刚才那位朋友问到的是洋甘菊精油有没有驱蚊的作用。 驱蚊的话我觉得是有一点牵强，但是它可能会比较用于比如说小朋友被蚊虫叮咬之后，然后对小朋友一种安抚可能会更好一些。 哦，就是洋甘菊它的这个，就是它前面提到的第一个作用，就是舒缓。 对对， 啊，让我们的情绪舒缓， 情绪 啊，就不会那么的烦躁。因为你说大人被咬了，被咬醒了，你也很焦躁这样子，小朋友就更别提了，他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对， 反正就醒了，然后 乱抓。 小朋友这个时候是会哭吧？ 大人不知道为什么哭是吗？就洋甘菊身，洋甘菊是有这个镇静啊、镇静安抚的作用，但是驱蚊的作用可能就不太有了。所以啊，这个回答你满意吗？还是要用到香茅精油？还有朋友说，天竺葵精油驱蚊的效果是不是也比较好？在睡前20分钟左右提前点着。 其实天竺葵倒是有一点点驱蚊的 功效，因为欧洲嘛，很多这个家庭都会在院子里面啊种这个天竺葵，的确是它有驱虫的这个作用，但是相对于香茅来说，驱蚊子还是香茅更厉害一些。 啊，就是如果说这香茅的驱蚊效果满分的话，天竺葵大概能到它的 六七十分 啊，60-70%的效果。那这样吧，如果说他已经提前20分钟就开始点着了香薰灯啊什么的，开始就再加一点也可以吧，再加一滴香茅，两滴、 可以 是吧？其实这个哎，混合在一起，主要是这个味道你能不能接受？确实，我们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单方精油去购买的时候呢，一方面是一定要看好价格，对，就是太便宜的千万不要买，伤神经好不好，这之前我们反复的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强调了。第二点就是我们买回来之后的这个使用方法啊，除了我们可以就是用酒精给它调对一下以外，也是可以直接滴在衣服上的。 嗯， 对， 嗯，滴在衣服上的就有两个问题了，第一我们滴在哪儿，它第二个是大概能够持续多长时间，第三个是好不好洗掉这个事儿。 洗掉的话应该是，我觉得一般的那个就是小朋友的那个洗衣液什么的话都是没有问题的。 嗯， 因为它好像那种洗衣液就是针对小朋友身上都会出现一些什么水果渍啊那种东西，然后所以他洗掉那个是没有关系。然后我一般给我们家宝宝就是首先袖口什么的话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小朋友容易吃手对，这个很一定要注意， 动不动就到嘴里了。 对，然后可能衣服脚呀，或者是刚刚你说到的那个衣领，这些地方都可以。或者如果要说带一点小朋友女孩的话，小辫绳上， 嗯， 发绳上也是可以 的。哎，对，我觉得这个发圈上面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方法。 对对对，嗯 啊，总不至于拆下来啃吧。发圈扎的不舒服。哎， 我有见过那个有别的小朋友的妈妈是用一个小圆片贴在后腰上 啊， 他一个小圆片滴上精油贴在后腰上，就是他怎么拧他都拧不到后面去， 除非他可以把这衣服转过来，哎，就想看看后面多了个什么，是小猪佩奇吗？转过来，那基本上哦，就是反正总之了，妈妈们肯定知道你们家孩子哪儿是特别容易咬到呀，啊，他自己特别可能会放到嘴里各种品尝的，那这些部位一定要避开啊，衣服啊，其他的部位像后衣领啊，这个衣服的正后方后背的位置， 对 啊，都是可以滴的。那这个滴一两滴，上幼儿园之前我出门之前就没有问题了。 没有问题。然后一个上午的话，如果要是外出的话，就是那个露天的情况下可能就会2-3个小时你可以给他补一次，但如果要是上幼儿园的话，就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他因为他的本身也是在室内，所以这个 挥发可能没有那么快。 对对对对对。 哦，哎，说到成年人，如果我们想要随身携带一瓶这个自制的驱蚊水，刚才说了75%浓度30毫升的酒精配上20滴的这个香茅精油，成年人就可以带出门了。那我们是跟喷香水一个原理，咔咔给自己喷，还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 基本上就是像喷香水一样，但是，如果一般像用频繁用到驱蚊水的话，应该是在户外或者是出去玩的时候，所以就照着衣服，特别是裤脚的地方喷，因为你如果去户外草坪啊，有蚊子什么的，可能集中在下半身。所以就喷在裤脚就行。 哦，那这个也会像刚才于洋说到的，我们需要多长时间就补喷一下，这个效果会比较好一点。 像我自己一般就是像比如说爬山歇的时候就补一次， 感觉比防晒霜补的还勤。 对，特别怕被蚊子咬 啊，这个咱俩是一样的，我也是就是招蚊体质啊，这个就比较建议大家是随身携带，就小的那种分装瓶嘛，现在都很方便，喷雾的那种小瓶子，然后随时想起来了就补一下，觉得自己哎闻到自己身上的香茅味不太明显了就可以喷一下。那也要提醒大家，这个香茅的味道我们是不是应该提前的去测试一下自己啊，包括你周围亲密的人是不是可以比较能够接受。 对，我觉得自己还是要先去尝试一下，因为他 尝试一 下， 就去实体店里闻一闻了。 对对对， 不是让大家尝一尝啊，去闻一闻这个香茅的味道。 冬阴功汤的那个味道就 里面其实有加了香茅。 这个 冬阴功汤里面其实有，就是调料里面是有香茅的，所以大家可能第一次吃冬阴功汤都觉得，哎，这个味道我不太熟悉，东南亚比较多香茅。 这个泰餐啊，如果还是可以接受的话，基本上接受香茅的味道也 没问题。 这个说起来，很多人去泰国旅游应该也会有这种感觉。其实你说他们那么热，你也没有觉得说特别多的蚊子。 对， 是不是跟他们吃， 跟他们吃可能有关系。 特别喜欢吃香茅有一定的关系啊。我们来看一下，说，蔚蓝海洋在江湖说，我们家驱蚊方式就是关好门窗，手持蚊子拍，满屋子找小蚊子，然后就一顿胖揍，灭掉睡觉。这个你们每天晚上的这个健身活动还是挺规律的， 是， 而且每天晚上都得关好门窗，然后一顿胖揍 啊！天哪，这个一个月下来都会瘦了。 不过你真的觉得这是个乐趣的话，我也是支持你这个样子的，就真的把它当做乐趣的话，这是一方面。但今天为什么会跟大家要特别的再把，其实之前已经讲过很多次的这个香茅精油配上30毫升的酒精就可以起到自制驱蚊水的效果，要再跟大家讲一遍，也是因为真的到了夏天的时候，大家有各种各样驱蚊的方式，灭蚊的方式，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些的不太天然和自然。包括我自己用驱蚊液，但是我也非常清楚它没有那么天然啊，因为那个味还是会有一点轻微的味道，你用一宿，对你自己的这个神经系统啊，我觉得还是会有一点点影响。那这个方面，橘子你有了解过吗？就是这个驱蚊液能不能用？ 驱蚊液其实是有作用的。像比如说，如果你去超市买驱蚊液的时候，可以翻过来看，因为它那个主要成分叫驱蚊胺，它其实是有效的，但是要注意那个包装上可能会用红色的字写着微毒，它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那个，因为它要杀灭这个蚊子嘛。 微毒 啊，这个是肯定是要标注的，所以适量就可以，不需要特别多。但是它既然可以上市销售，说明它的那个是在安全范围之内的。如果你想要用的话，其实也问题不大，只是它不像香茅那么天然。 这个微毒两个字，红色小字啊，大家一定要去买，就驱蚊液的时候看仔细找一找看一看啊，他还是给了你一个提醒，商家还 是必须要标注的， 对，必须要求他们标注的。你看这样说来的话，真的不如自己在家自制一个香茅精油配比的驱蚊水来的天然。好，上半段说了这个驱蚊的事儿，主要呢也是为了宝宝能够睡一个好觉，但是到了夏天呢，宝宝也会因为各种原因夜里就醒了，家长们抓不抓狂？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跟橘子和宇阳聊聊夜醒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在高龄男友见家长，为防止爸妈原地爆炸，只好找妹妹胸平胡子重的给你冒名顶替，谎话连篇，环环相扣的开心麻花家庭无间道喜剧蓄势待发。5月3日至27日，地质礼堂爆笑上演，登录官网立享买一赠一的优惠。 流水冲刷了时间，月光照亮了罪恶。万方编剧立陶宛拉姆尼库兹马奈特导演，孔维冯宪珍联袂主演话剧《新原野》，5月9日至12日首次登台国家大剧院，订票6655000。 啊，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 对，五环外。 啊，五环，你比六环少一环。 没到六环呢、我刚打4006068866，直接人工导航全包圆。 全包圆真贴心。 啊，999一平米，所有装修事全包圆，还是全屋实木家具，还送电器。 我算了，咱家80平，8万就够了。 别美了，前面就到了。 我的天哪！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详见店内活动。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中青旅遨游网百团大战打响啦！百余个出行团期，5月1日至20日，报名立减高至5000元。带着宝贝体验古欧洲皇室生活，赴南极洲巡游，去肯尼亚追踪珍奇动物。暑期11线路预售均已开启，名额有限，快去中青旅遨游网报名吧！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的家庭旅行，3w.遨游.com。

没睡好啊，夜里起来特别多次，也不能说为荣吧，就是说为一个正常的事情，经常的po朋友圈啊，说你看，哎呀，我又夜里起来了四五次，给我们家宝宝怎么样怎么样。当然这一点妈妈是很伟大的，要给你们点赞，不辞辛劳，对不对？想想我们小时候可能也是这么长起来，但是这恰恰你发的这个朋友圈证明啊，就未必是个正常的事情。 我感觉的话，就是我们正常睡眠应该都是，就以大人来算的话，当妈以后应该就是6到8个小时。然后我认为小宝宝正常醒的情况，就应该是他饿了他会醒，因为他胃容量超小，所以他每次就是能喝，就是每次他算说他吃饭吧，然后吃饭如果要是喝奶的话，新生儿的话一次也就30到60毫升他就饱了。所以他可能2到3个小时醒一次，但是80%情况下都是他饿了他才会醒。 这个2到3个小时醒一次，你看如果以他6、7个小时的睡眠的话，中间醒一次两次就可以了。 对， 这比较正常的一个状况。 对，我觉得就是从你睡觉开始，然后他会醒一次，深夜的时候他会醒一次，等到他第三次醒的时候，大概那时候天已经就是蒙蒙亮的时候了，基本上就是到早上了。 哎，差不多也可以起来活动一下了，反正还不是又睡午觉的时候吗？跟小朋友也不用一定要强迫他睡到个7、8点才许起床。但是你说的这种中间就醒一次呀，多一点醒两次呀，我周围真的很少有妈妈能够做到。哦，我觉得他们真的就是平均1个半小时好像醒一次的情况比较正常。这个是因为一般来说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我们微博上面有朋友说这个宝宝夜醒啊，最大的可能就是惊醒。惊醒是这样，我特别纳闷你说的这个惊醒他是被什么惊着了呀就会醒，总不能做噩梦了吧。 他小宝宝睡觉的时候，就是月龄小的宝宝睡觉的时候，他可能会会突然间动一下，但他可能不是真的会睁开眼睛说他睡醒的那种状态。他可能就是这可能我觉得就是他可能神经还没有发育好，他突然间动一下。 哎，这个突然间动一下其实成年人也有。 对， 给大家解释一下好不好，我最近正在就是看这方面的书，就是关于说哎有没有观察自己啊，就是比方说你看电影的时候睡着了，你旁边可能没有人推你，你到了大概半个小时或者20分钟的时候，咔，你就自己身体会有一个。然后我看了一个国外的研究表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说你的体内啊，就是刚才玉阳说的神经，因为你睡的那20分钟质量太高了，你知道吗？我跟你说，你们夜里有时候呀被自己边抽一下抽醒，也是因为你们那个时候睡眠质量非常好，就你睡得太沉了，你的身体要判断你活着还是醒着， 所以要动一下。 对，哎，我看完这个研究表明以后，我就好有道理。就是我们的身体好关注我们，就关注自身的一个状态。你太沉了。其实宝宝也有这个问题啊，就睡得很好啊，所以他突然动一下真的就是他身体的一个应激 反应， 有可能就反应一下，哎，啊，我还 能动。 对， alive 的状态。哎，这个很有意思啊，就但是爸爸妈妈有可能觉得哎 对他是 动一下， 对他可能爸爸妈妈可能觉得就是说他好像是被什么东西给吓到了啊或者怎样，他突然间动了一下。 哦， 因为本身作为就是做妈妈以后，然后尤其是可能本身睡眠就不好，夜里边他那个都是就是很浅的睡眠，没有深度睡眠，所以宝宝一动他可能就是也会跟着就惊了一下。 哦， 就这样。 哦，这个惊一下以后，然后妈妈们的这个反应就上来了。我不睡不得，也不是就很担心。 对 对对， 啊，这动一下是什么原因呢？可能开始你就开始在拨弄它，本来它没醒。 对对对， 哦，这个是惊醒的这个可能性啊。某手一见你说的是这个概念吗？这个惊醒的概念。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他的身体反应，我们也可以观察成年人这个身体突然动一下这个反应没啥事儿，我们是就观察一下就好了。 对，基本上不用处理。 嗯， 但是如果说不是这种情况的话，你会觉得说宝宝情绪不好的话，你可以就是在卧室里面做熏香，给宝宝做熏香。嗯，然后就是我们上半段提到的那个罗马洋甘菊， 嗯， 其实就是宝宝，我觉得它是宝宝那种专属用油了，已经是，它的味道非常甜美，就是我觉得我见过10个宝宝、20个宝宝，他们可能对这个味道都能接受。 二十个宝宝里面有21个都喜欢， 对对对对， 剩下一个是家长喜欢的不得了。哦，罗马洋甘菊， 对对对， 非常甜美温馨的这种味道。那我们是就是持续吗？这整个睡眠的过程当中都是在帮他浅浅的熏这个味道，还是也就睡前？ 一般熏香机它都是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停掉，它是自动的。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是小宝宝嘛，所以还是安全为主。如果成人熏香的话，可能就是直接有那种拿单方精油就直接过来就熏了。然后小宝宝的话，我还是建议说大家还是调配一下，然后复方油再熏香。基本上10毫升的这种基础油，然后加1滴或者是0.5滴的这个罗马洋甘菊。 0.5滴怎么滴？你得跟大家说一下。 0.5滴其实就是用棉签蘸一下这个，先蘸一下这个单方精油，然后再把棉签放到这个基础油里边，这其实就是 够了。 对，就是0.5滴的量。 放进去然后再拿出来吗？ 嗯。 哦。0.5滴， 对 啊，这我跟你说，这比做菜的时候说 少许盐， 对，少许，这还可怕。但是告诉我们这个方法以后，我们就知道了。哦，原来配方表里面说的0.5滴是这个意思。 对 对, 对 啊，拿棉签蘸一下，然后再放到你那个复方里边去就可以了。 放到那个基础油， 基础油里面，然后变成一个复方的油就好了。 对对对， 这个罗马洋甘菊可以安抚小朋友，让他也睡得比较香甜，这也是一个方法。还有呢，我们的微博上面还有朋友说，就是在小朋友夜醒的这个概念里面，他觉得是脾胃出了问题，胃不和，寝不安。 他小朋友有这种，就是因为小朋友的这种排气功能比较差，他容易胀肚。 就是我跟橘子昨天讨论的，这个给我们解释一下吧。 排气，比如说，很小月龄的这种小宝宝，我们喂奶以后都是要就是让他 拍嗝， 对，拍嗝，这其实就是他排气功能差的一种表现。然后如果要是说还有就是他容易就是肠胃有问题的话，就容易拉肚子嘛，因为他会就是胀肚以后他容易拉肚子这种。并且小宝宝如果就是大人胀肚也很难受，小宝宝要是胀肚的话，他就可能会哭闹这种。 而且还没法说， 对，他表达不出来，他只能是哭闹这种。所以如果要说用方疗的方式的话，就是在小宝宝睡前，然后最好就是用也可以是罗马洋甘菊或者是菊精油，就是菊，就是橘子的菊 啊，菊精油。 对对对，然后也是0.5滴的量，然后放在基础油。因为现在夏天就是比较热，其实甜杏仁油的话对小宝宝这种滋润度是比较好。然后夏天可能天气热，然后如果不想那么油腻的话，可以换成荷荷巴油啊，这些都可以。十毫升的基础油也是加0.5滴，然后在宝宝睡前，就是他还没有进入那个睡眠状态的时候，你给他按摩他的那个肚子，顺时针的按摩，这样可能话就是说，一是对情绪上也是一种安抚，二是本身他这个生理上边也是有一定作用的， 帮助他排气。 对对对， 这个顺畅一下他的肠胃的功能。 对对， 他有时候夜里面醒，就是因为难受。我们知道成年人你难受，你也晚上也睡不着呀，他难受。但是哭闹的时候呢，家长就会觉得说，哦，小孩嘛，那可能都是这样吧，睡眠少，睡眠浅，或者是怎么样。你没有去深究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对，这个就是应该是挺常见的一个哭闹的原因。 刚才这位朋友说的也很对啊，胃不和，寝不安呢。 哎呀，这个都是有经验的家长们啊。今天呢，我们跟福威芳香学院的橘子老师还有于洋老师一起来聊的呢，就是在夏天到了，我们的宝宝们在卧室这个空间里面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刚才还有人说啊，刚才你们是不是说小宝宝翻身那是给自己睡麻木了，这也是有可能的。 对， 对你，我刚才说在电为什么会强调在电影院里面睡着的那个状态，因为你那个时候是坐着的。你如果因为太困了，或者这电影太无聊了，你睡着了，你那动一下，也有可能是因为你麻木了，神经麻木了，你保持了一个姿势太久，身体也在提醒你换一个姿势再睡。没错啦，你说的是对的。好，继续的跟我们来聊。在夏天给小宝宝们调各种各样的适合他们来使用的精油，让他们可以睡得更好的方法，有什么想要问到两位老师的，也可以在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在微博上面我们的直播帖下方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另外呢，刚才我们说到因为香茅精油嘛，肯定在夏天的话你会需要大量的使用到它啊，真的是一个神器，夏天必备的一个神器，所以也还是会有朋友问到了大概一个价位，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吧。 嗯，香茅精油不是那种特别贵的离谱的，应该就是百十来块钱，一百多一点点。 啊，比方说一百块啊，一百一啊，一百三啊，都是比较合理的价格。我们又说一遍，太便宜了，二三十。五六十我都不太建议大家买啊，那肯定是有添加剂，有什么各种各样奇怪的，那太贵了，这也好像有点虚高。 其实也没必要，因为是的确在精油里面它是有那个不同品级的，就是我们想要它的效果也不一定非得是那种特别极致的，你就得精油里面的爱马仕啊，还是就我觉得也没必要，只要效果可以就 OK。 嗯，一百出头这样一个价位的香茅精油还是比较值得推荐给大家买的。好，另外呢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夏天，因为天气热了以后呀，小朋友就很喜欢到户外去玩耍，当然我们自己也喜欢，成年人也难免会有一个磕磕碰碰的事情，小朋友呢就更自然了，是不是滑个滑梯啊，就怎么着就是爆哭那种。成年人或者小朋友如果出现了这种轻微的磕碰，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通过精油的方式，芳疗的方式来处理一下？ 对，可以，完全可以。那个单方精油里面有一个意大利永久花精油，这就是去瘀的这个首选吧，应该是。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实例，就是在去年的夏天，然后我们就是傍晚嘛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家宝宝就磕了一下，把脸给磕青了，然后第二天早上的飞机要飞去那个三亚，我又怕第二天早上爷爷奶奶过来看了就很那个啥，然后就晚上赶紧调了一个那个复方油，也是十毫升的基础油，然后加了一滴的那个意大利永久花，但是它那个磕碰的面积并不是很大，所以然后涂就是只是在它那个淤青的那个上面涂就可以了，然后大概按摩的话10到15分钟，因为小宝宝比较好动，他也不会就是很老实的待着，但是就是惊奇的就是第二天早晨就完全消失了。 哦，就是睡一夜。 对， 也不需要再其他的一些处理的方式。 对对对。 那对于我们大人来说呢，比方说哎哪儿磕了一下，好像也有点淤青啊，或者是这个， 对， 也可以使用这个方法吗？ 也可以使用。然后但是如果大人的话，我建议的话就是因为你可以再加一点那个迷迭香精油，因为它促进微循环，但是高血压是禁忌啊。 好，有高血压的朋友就不要使用这个方法了。 对，然后这样的话你涂抹在你的那个磕碰的地方，就是完全也是可以的。 哎，这个说起来好像也就是第一是听起来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怎么就抹一下睡一觉就好了呢？但这个我们从芳疗师的这个角度来说，它真的是精油自带的这个修复的功能。 是这样，小朋友本身修复力肯定比我们大人要强。另外就是意大利永久花的化瘀的效果的确是很神奇。这个我属于那种有事没事就磕一下自己，什么摔一下自己，所以意大利永久花在我们家是常备的， 就协调性比较差，说的那么官方。 啊，这个这我有时候也这样，阶段性的协调性差，哎，容易磕碰的。 对， 这个意大利永久花真的可以作为这个单方精油，可以作为一个家居常备的精油备在家里面。 对 对, 对， 其实，这协调性好的妹子其实也可以常备意大利永久花，因为它在调配了合适的比例之后，可以去黑眼圈。因为眼周， 这个事情很重要，我们说一下来，还有几分钟的时间。黑眼圈这个事情哦，因为它有一个去瘀的一个作用。 去瘀的，像如果熬夜的那个黑眼圈，其实就是因为你睡不好，这个地方代谢不好，所以会有这个暗沉的颜色。那还有一种黑眼圈是有可能有的人有鼻炎。它特别容易打喷嚏，把眼周的这些小血管给那个 堵了， 震破了。 震破， 对，你打喷嚏的时候力道， 因为我打喷嚏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好像有点堵，就是哎有点塞这种感觉。啊，这个 有一些妹子就是黑眼圈很严重，但是一直找不着原因，就是最后问半天会发现她有鼻炎，经常打喷嚏，会对这个有影响。所以像比如说热敷其实可以帮助他。那意大利永久花呢，可以是就是刚才的那个比例，跟小朋友的那个比例，10毫升的基础油加一滴，加一滴的意大利永久花 就够了， 就够了。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抹在眼睛的四周，然后再热敷一下， 再 加热一下， 对， 加速它的吸收。哦，这个，很适合啊！你看我们在卧室这个空间，不单单要跟大家说睡得好的事儿，睡得好当然没有黑眼圈，但是如果你是被迫的没法睡的情况下，我们就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去黑眼圈的方法。刚才橘子老师说自己这个协调性差啊，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呢，给大家插播一条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的消息，这是协调性非常好的一位老师攀登珠峰的消息。当然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要感谢今天两位嘉宾，在下周三的时候我们依然会邀请橘子老师和另外一位芳疗师来到节目当中，在我们的卧室居家生活空间里面继续带来我们芳疗这个方向的一些知识，也帮助大家在夏季睡得更好。我们来看一下双腿使用假肢的这个残疾登山家夏伯渝呢，已经在当地时间5月8号抵达了珠峰的 C1营地了，目前身体状况良好，休整之后于今天的早间天亮之后呢，就向海拔6400米的 C2 营地进发了。据了解，这两个营地之间的距离大约是2800米，攀登需要的时间是天气道路等条件大约是3个小时左右。预计夏伯渝将会在5月12号或者是13号向顶峰来发起冲击，这是69岁的他第5次攀登珠峰了。此前的4次呢，因为不同的原因受阻，希望这一次可以如愿的登顶。北京文艺广播也会持续的密切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消息。好啦，这就是今天的乐享生活啦。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上午10点再见喽。 Querido volver a vivir la pasión y el calor de otro amor que me hiciera sentir, que me hiciera feliz como ayer lo fui. ¿Quién será la que me quiera a mí?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la que me dé su amor?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组俄罗斯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少熬夜，俄罗斯呢位于欧洲板块，对于处在亚洲的中国球迷来说，难免又要熬夜看球了。不过近期官方发布的赛事安排却让不少球迷十分欣慰，看球基本都在0点之前，部分比赛会放在凌晨2点进行。世界杯好出行，世界杯期间俄罗斯将实行免签政策。据了解，中国观众可凭借记载个人信息的实体或电子观众卡和门票，或者获取门票的证明免办签证入出境俄罗斯。世界杯易收藏，日前由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俄罗斯中央银行权威发行的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纪念币正式开启了发售。本次发售打破以往只在当地国发行的惯例，在全球多个国家同时开启，中国地区已正式引进。那么有关这套藏品的更多情况，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发售中心的胡老师。胡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多听众朋友呢对于这套2018世界杯纪念币还是非常的陌生，首先请您来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